回忆一幕幕就像一场电影，原来一直感动。哦，电影终要结束，结束难免痛苦，心中留下伤痕，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。 有时候呢，我想找人说说话，可是一遍一遍的看手机里面的电话本，却不知道可以给谁发个短信或者是打个电话。有的时候想去看一场电影，但经常一个人去看，有时候也想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人陪我一起去看。脑海当中浮现了几个人选，但最后还是算了。有时候很想找个人倾诉一下，但又不知道从哪说起，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，告诉自己明天就好了。在我们的身边，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已经在1亿户以上， 独生子女受到上养老下育小的双重挤压。我身边很多独生子女的家庭不敢远走高飞，因为有责任在，感觉好像时代还没有准备好，但是他们已经长大了。一觉醒来，周围全是需要依靠他们的人，但是却没有他们可以依靠的人。 如果问你喜欢哪个季节的话，你可能会说是秋天，说是冬天，很少会有喜欢夏天的，因为觉得夏天太热了。但是我觉得夏天挺好的，虽然白天燥热，心情也总是起起伏伏，但是傍晚的时候总有炎热过后的夏日晚风从千里迢迢的地方赶过来，吃点冰棒，吃点冰西瓜，洗完澡去吹空调，还有好吃的水果，很多美好都是非常的稀少的。可能也会有很多糟糕的事情，繁琐的，凌乱的，但美好也总是接连不断的。不需要特别大的惊喜，小细节才让人安心。生活很美好，所以不要放弃。 昨天那个夏天，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跟沉淀。 如今风依旧在吹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全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。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，后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。绿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又飞回到从前。 当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，

相信这般恋爱心情，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， 我们身边有各式各样的朋友，有的是良师益友，当然也会有损友。如果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你没有表现真实的一面，经常是自己主动联系对方，而且能感觉到对方总想比过你，好像有种竞争关系、攀比关系，不能为你的成功而喝彩，这种朋友就是损友了。没有信任的友谊已经变味了，是时候该远离损友了。最寂寞的事情可能是身边明明有人在，却觉得比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还要孤独吧。 我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，想象着没我的日子，你是怎样的孤独？拿着你给的照片，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，我们回不到那天。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？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

暑假这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遥远了。我有很多做老师的朋友，他们现在正在暑假期间，可以到处去玩。暑假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是不可能的事，这两个字听起来有种青春气息的感觉，好像忽然间想到几个好朋友一起骑自行车去郊游，或者是去海边吹风，去房子最大的朋友家吹空调，看电影，吃零食，在路边摊淌着汗吃烧烤，或者是疯狂的抄作业。学生时代好像精力非常的旺盛，再热的夏天只要跟朋友聚在一起，就哪里都敢去，哪里都可以去。长大之后再也不会了，只能忙里偷闲喘口气儿。很多时候怀念的不是夏天，而是暑假吧，而是跟朋友在一起的那种惬意吧。